睇到智雲飯局嘅 有啦， 機會訪問你 live 睇啊，定係 梗係唔係啦？鬼有嗰個生活台咩？梗係喺 YouTube 睇噶啦，係嘛？你咧？你真 係 有啊？ 我係都喺網度睇翻嘅，但係所以我想講嘅就係、是、其實我都寫咗篇嘢申報，就係講其實兩者嘅分別咯。咁其實今個禮拜簡單啲講啦，上個禮拜你唔喺度啦，上個禮拜就理所當然梗係講張柏芝啦，同埋都係 慧思啦， 慧思同埋關楚耀啦。呢、這個禮拜就好明顯都仲係呢單嘢嘅一個 follow up， 因為上個禮拜咧就係、是、嬌美出嚟講噶嘛，係 啦， 即係事主二號、事主一號、事主二號咁出嚟講，咁、而今个礼拜你见到好多嘅报纸头条，甚至仲有两三个封面仲系阿娇啦，仲系阿娇啦。咁出嚟个反应好似有啲大不同。 唉，等大家慢慢 转头讲啦。先去礼拜，今个礼拜个一周娱乐，一周娱乐坚定流 ，sorry。 一周娱乐坚定流，名刀名枪，一针见血，大娱乐家萧定日、袁利明， 一周刊嘅封面啊，独家专访。慧思狱中绝望啊！慧兰，我累咗个妹。 三周刊咧就话誓要幸福活下去，柏痴柏柏痴。 我同你今日做咩？ 搞咩？系咁招。 我哋两个一齐黐脷根。 柏痴宣布有喜啊！ 忽然一周封面，靠毒箍男友三年，慧思道关楚耀升仙。 东方新仔咧就话黎明反面追债啊，炒慧思气慧兰。 东周刊封面。关楚耀为师引爆娱圈十大毒王粉后现形。 哇，好 face 嘅封面，黎明洛基儿十六万嘅巨藏大战啊！ 快周刊封面啊，涉位情人绿男争娇，氹女拍床照，陈冠希五大蛊惑招。 明州咧就话阿娇详述拍不雅照嘅因由，咁出事至今咧，陈冠希三个冇，冇电话，冇解释，冇道歉。唉，好奇咩？ 上个礼拜你唔喺度啦，咁其实柏芝你有冇睇啊？ 睇咗，都系睇 YouTube 啦。 都系睇 YouTube 嘅。 系啊， 你讲先。 我又冇有线。 你觉得两者嘅分别喺边度啊？ 冇啊，娇个访问咧闷到我咧黑眼瞓啊！但系我知道做节目啊，冇计，一定要听。其实阿娇真系哇，佢讲嘢咧，我都唔知佢讲乜啊！佢讲嚟讲去。冇重点嘅成个访问，真系系一个饭局，系一问一答，一问一答。咁佢到底想同观众讲啲咩呢？系咪即系连一个系博同情啊，定系真真实实讲出嚟啊？即系博乜嘢呢？我都谂唔到啊。咁佢其中有啲言论咧，真系我真系好想闹嘅。有冇一个总结佢言论？即系有啲又话咩最爱系佢啊，又话嗱最爱系佢已经想喊啦，即系唉。你而家讲嚟做咩呢？跟住又话哦，如果唔影相呢又驚佢冇下次咩呀，冇下次咩呀，即係下次唔搵你咩呀， 唔係呀，即係佢驚佢唔影相，慢慢就唔爱佢。 咁你错，即係句句都系呢、唉，我嘅反应乜你咁蠢㗎。 佢都话自己蠢啦，佢冇话自己聪明。 係呀、 啊。咁佢话边个未蠢过囉，所以咪。 喂，佢自己蠢，唔好话人边个未蠢过啦。 咁唔系嘅，呢、這个亦都系即系 佢蠢好多次、啊， 爱情系盲目嘅，呢个事实嚟嘅。 咁佢一开始一系就呢个 message 咯，但系呢个 message 都系唔够出咯，我觉得。 嗯，吓两者比较，你觉得点啊？ 柏芝就系有嗰句讲嗰句，阿娇咧，我都唔知佢做紧戏定系真。 嗯， 呢、這个就系最大分别啦，都唔知佢真定假，又系 Mandy 叫佢啊，定系佢系咁讲啊，定系有人帮佢写剧本啦、啊？即系我睇完之后对佢冇加过一分。 嗯。 呢、這个就是最大分别，柏芝就真就得啦，佢系有讲嗰句，亦都讲得几好，亦都系有重点。 我觉得就即系呢个你嘅 conclusion 啦，系咪？ 系咯。 我嘅 conclusion 就系好似阿柏姐姐讲呢段嘢，我觉得系相 当最重噶啦，系啊。 柏姐姐话柏芝平时系一个坏女孩。家下俾人睇到佢变咗个好妈咪、好老婆。阿娇原本就系一个好女仔，俾人影到条 bra 带都喊晒嘅。访问两句就访问两句就够啦。佢都冇讲到乜嘢出嚟，仲未俾人睇到佢有乜嘢改变。 系 呢、這个系我觉得系其实几系我嘅心声咯，几系我嘅心声咯。即系我咧就某一天啦，上个礼拜你冇做，某一天咧就有记者打俾我柏芝你睇咗未啊？ 嗯， 有咩回应啊？咁问我， 我未睇喎，咁样，咁我话，诶、欸，你而家睇啊，有线而家播紧，因为有线已经系不停 roll 紧，系啦，咁我十一点即刻睇，啊，我觉得震撼、啊，即系对于我嚟讲系震撼嘅，即系讲嘅嘢系有 point 嘅， 系啦， 第一上个礼拜讲咗言之有物，第二唔系真情流露， 系， 即系有啲嘢冇得作嘅， 系， 你唔系话俾我听上个礼拜我哋都有讲到嗰、那个风雨同我嘅公仔有得作系嘛，系咪先？冇得作噶嘛，啲嘢系，即系四哥喺屋企抱住个仔，事发当日，跟住冇同佢讲任何关于呢件事嘅嘢、 嗯， 大家心照嗰啲嘢，呢啲冇得呃噶嘛。 系， 我咧就嗰即刻睇柏芝，跟住我又系因为纯粹因为要做 节 目嘅关系，星期日晚就喺网度咧、嗯、就睇翻呢个 阿娇。 我系睇唔完啊，闷到系， 好闷啊！ 我完全认同你嘅讲法。 佢真系一个好差嘅，佢又主持做唔到，演员做唔到。 其實有 两个 最主要原因， 最主要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系、是，其实早一日我冇办法明理解嘅呢样嘢，点解《苹果日报》已经登 出 成段 啲内容 嘅内容出嚟？咁我点解要睇咧？ 系咯，我睇《苹果》好过啦。 个内容我已经知啦。我唔去睇阿娇同埋阿志云大师嘅 嗰个 几 风范 对白几咁精彩啊！话即系个画或者个样或者嗰样嘢个 facial expression， 我听讲啊，系点咁精彩啊？话冇可能 冇噶，两个都冇噶啦。 咁好啦，两个都系阿志云大师就会油嘅，即系唔系我呢啲，我哋呢啲咧， 系啊，一个就 火爆， 一句讲晒，一个阴阳怪气，一个咧就闷到你死。 阿娇咧就系、是。 系啊， 以前嗰个娇嚟嘅，以前 嗰啲咯， 同以前我哋识嗰个娇咧系冇分别嘅， 系俾唔到新嘢我哋。 咁我睇到节目嘅六成度啦，我真系睇唔到落去， 系啊， 因为我知后边讲咩啦， 系咯， 因为写晒出嚟，我知后边讲乜，所以成件事我第一样嘢唔明 嘅 就系点解会俾记者知道成个对白咧？ 咁一定系佢哋俾记者， 系究竟系我都想问，究竟系佢哋俾咗记者入去录晒啊？ 唔会。 咁我定 系 有人发俾记者咧？ 我觉得系有人发俾记者。 TVB 会唔会发俾记者咧？ 唔会咯。 咁系咪英皇发俾记者咧？ 冇理由一 咁发俾记者嘅优点系咩咧？ 我真系唔知啊，好诡异啊！苹果出咗，我慢慢睇啦。 你明唔明我想表达啲乜嘢啊？成件事我觉得其实阿娇出嚟由第一次出嚟做呢个记者招待会， 好天真嗰个。 到佢而家陆续。学佢话斋试下水温，成都话试下出嚟，试下出嚟 test 个 market 系点，再加埋今次华复出影牛仔副相，再上志云饭局，咩呢？我好好嘅朋友， 嗯， 但我真系觉得成个布局系真系错咯， 系啊， 今次我觉得系阿娇嘅最后机会嚟嘅， 但系呢个机会已经冇咗啦， 我觉得 真，我觉得志云饭局已经摧毁咗啦。 条路真系难行到，即系要喺十八层地狱爬咁样，即系喺孟婆桥度已经俾孟婆拉住咁样，即系个难度去到咁，咁即系我都希望佢哋还魂乏术嘅，但系真系我觉得即系个难度 还魂乏术系冇办法咁嘅意思，即系 遇到仙人咯，要即系遇到神仙打救啦，俾个机会你啦，咁样其实都系已经系俾个机会噶啦。 但系如果啊，即系都有记者大人问我话，如果俾你系阿娇经理人，你会点做？咁记者打俾我咧，已经自云饭局之后啦，我就话点都系死啊，我都做唔到啊！如果你俾我，又俾几多钱我都做唔到。 我真系谂。 但系如果嗱，我问你萧定一，你如果喺自云饭局之前，你要谂一条复出嘅桥，咁究竟系点样咧？ 我会同阿娇讲，有嗰句讲嗰句。 佢其实嗱咁，我觉得咧，佢自云饭局咧都算系有嗰句讲嗰句。其实佢个人系咁嘅，佢讲嘢系模棱两可噶。 你要睇报纸就知噶啦。 咩啊？ 佢访问嘅途中都俾 Many 打断咗几次。 哦，咁啊系，咁已经惊啦，压力啦。 第一， 其实一系咧就赶 Many 出门口， 同埋 都唔得噶，你都 相信英皇会叫佢有句讲嗰句咯。 系啊，而家 Juno 嗰啲都话唔俾讲啦。 系啊。 切，咁即系话佢有 即系乜嘢叫有嗰样嘅？你知唔知啊？ 就柏芝咯， 唔系啊，乜嘢叫有嗰样？譬如佢话系啊，其实之前我系中间有同方力申拍过拖嘅。 哦，系啦，嗰啲又冇晒啦。 跟住因为佢翻嚟，咁我又唔要方力申啦。我因为真系最中嗰样系咪？喂，你咁样讲，你明唔明啊？你咪觉得系真咯？ 系 你所有嘢都系 而家真真假假啊，好爱佢咯。 个感个感觉系所有嘅 feeling 都系陈志云逼佢。你有冇谂过？你有冇谂过想自杀啊？同嗰个人讲话，我真系，其实嗰时我真系谂过想死，系两样嘢嚟噶。 系啊系啊， 你明唔明啊？乜嘢都系好似逼阿娇去做嘅。 系啊，即系志云逼佢讲一句，佢就讲一句；逼佢讲一句，讲一句。 唔系发自自己内心嘅， 系啊，即系佢其实佢系冇嘢想讲噶。 我出事之后，其实 Juno 真系对我好好，佢份真诚感动咗我，我真系同佢 喺讲啦， 我真系同佢喺埋嗰一齐，而家仲唔讲，更待何时咧？ 系， 而家有咩 image 咧？ 系， 因为以前嘅 trans 我 明啊嘛， 而家系唯一可以挽救成件事嘅就系、是、大家觉得阿娇大个女啦， 系， 唔再天真， 系， 唔再傻啦。你唔明我讲咩啊？唔再天真，唔再傻啦，因为我成熟咗啦，我识 handle 我自己嘅生活同生命噶嘛。 因为就系又系 Mandy 管住佢一样 嘅。而家嘅娇俾我哋感觉出嚟，同以前嘅娇 其实一样， 冇分别。 系 呢个访问最大嘅问题系咁、嗯、，OK？ 从来真心讲嘅，我都唔觉得赵云发哥好睇， 系都系闷爆咯。唔系嘉宾好睇咪好睇咯？ 访 问林珊珊梗系好睇。 一开开个头， 嗯。 只是问阿娇个名 字，个名已经 讲咗十分钟，有冇搞错啊？ 真系啦， 边个要听啊？ 咁呢个名系咪 Mandy 帮你改噶？ 系咯， 咁又压咗十秒啦。 屋企人点叫你噶？ 系 屋企人叫我珊珊咯。 咁你惯唔惯你呢个名字啊？ 其实边个想知呢啲嘢？阿娇呢个名系点嚟噶？ 系啊 系。喂，即系 讲真，我觉得咧，一系咁，俾黄毓民仿马娇，你做乜影埋咁嘅相啊？你傻噶？ 因为有啲态度嗰啲嘢咯，你明唔明？即系觉得好奇怪。但 TVB 嘅清谈节目又唔多，咁亦冇理由上娱乐直播噶呢、這个事实。咁但系即系成件事淋啊，太淋啊。 嗯 冇 passion， 系啊， 我好想提议，我最近睇一部戏咧，我都好精彩，我好想提议阿娇同埋阿陈志云去睇 咩啊 ？Force Nixon， 哦 ，Force Nixon 咧就系惊世真言， 嗯、 就系奥斯卡嘅提名，即系最佳电影同埋最佳男主角嘅其中一部戏。我睇咗咧呢部戏，其实大批都会讲，但系上礼拜已经讲咗，唔会讲好长，所以呢度讲多啲、嗯。因为我哋作为主持咧，其实呢部戏好应该睇、 嗯。 我估计咧。你估唔到，系讲尼克逊落台之后三个月，咁有一个咧好出名嘅 talk show 嘅 anchor、 嗯、 就系 David Frost 啦。咁佢咧就 系、 是、好似香港嘅曾志伟咁样嘅。咁、嗯、佢见到嘅电视见到，哇！尼克逊落台，全地球嘅电视有四亿人睇紧、 啊。 如果我可以同尼克逊做访问， 咁就 咁啊掂啦，系咪先？啊，你估唔到，因为人哋觉得曾志伟边度识访问陈方安生啫、嗯？你明唔明啊？冇电视台肯俾钱。冇电视台肯出钱，佢自己揞咗六当年啊，七几年揞咗$60,000、嗯、去俾尼克逊，俾钱尼克逊去做个访问，冇 sponsor， 冇成副身家朋友嘅钱全部倒晒落去，扑街啦！今次一遇到个尼克逊咧，政客嚟噶嘛，佢问一个问题，佢问呢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佢以为好劲嘅问题，你觉得喺水门事件里边，你系咪应该向公众道歉呢？尼克逊一答咗23分钟， 哦，系啊， 已经答咗半集， 系啊， 答咗半集， 系， 跟住咧，佢其实有4集90分钟嘅、 嗯， 跟住咧就系头三集佢完全问唔到佢嘢， 系， 完全零 噶 啦，即系因为一嚟对呢个政客咧，你死啦，佢即系佢讲一句咧，佢答你十句， 是啊、 而咧系全部系 空白， 系啦，兜圈同埋好多 information 去反驳你，因为你做好足功夫去做，你做惯 debate， 人哋总统都做紧 debate 啲咁嘅嘢啦。咁跟住第三集，佢以为死啦，今次因为所有电视台炒埋添，录完第三集之后炒佢直头，即系 talk show 都唔俾做。李克逊饮醉酒，打俾佢，话佢听咧，我哋而家人生嘅低点，我喺人生低点，我以前系锋芒不露，我系美国总统嘅时候、嗯，你以前系。你系喺 Cambridge 毕业，即系半工读，你系天才，你做到自己 talk show 咁高嘅位置。而家我同你都系过街老鼠， 嗯、 见到啲人咧，即系俾人虾，俾人恰。呢、這、一个咧，我哋最后呢一集，你会问 Watergate 嘅嘢，问水门事件嘅嘢，唔系你死就系、是、我亡，饮醉酒佢，唔系你死就我亡。Light up 咗啊 ，David Frost。Light up 咗佢，真人真事嚟噶，我讲呢啲咪 light up 咗 David Frost， 跟住 David Frost 抄晒所有资料，抄晒所有嘅 library， 终于揾到一个 minutes 出嚟，就话你 一路话自己你之前系唔知噶嘛，其实你系知嘅。 嗯， 你喺呢份几时开嘅会系 before 信用证之前，你已经落咗 instruction 话要俾钱嗰度有。 嗯， 执到尼克逊咧，要当众道歉。 嗯， 喺嗰集里边，向美国人民，要话自己知嘅，同埋我错。 嗯， 结果嗰集咧，净系美国5000万人睇。 嗯， 净系嗰集咧，佢将所有嘅钱揾翻晒俾自己，仲翻生，你明唔明啊？我想话俾阿娇听，同埋陈志文听，一个 interview， 尤其是你当系一个 social norm， 即系呢件事我，我觉得要去到 social norm， 成件事嘅处理。是错晒。 是。 有个 interview 者即是问个人已经是林。 咁佢鍾意自己做嘛，唔通俾崔建邦咩曾志伟啊。 即是简单呢个，如果你有一个咁嘅访问，你个 interview， 你个访问者好嘅，你可以话俾人听，其实我唔系电视广播公司嘅总经理。 嗯， 我系一个好嘅 interviewer。 嗯， 啱唔啱，大家会觉得啊，志云大师做主持好嘢，你明唔明系咪啊？ 喂，佢而家一直都以为自己系好嘢噶啦，佢冇一直冇当过自己系总经理噶嘛？ 系好嘢，你明唔明啊？唔系因为我系总经理所以好嘢，系因为我系作为一个纯粹一个 interviewer 好嘢。 佢自己 阿娇应该真系去睇嘅呢部戏。佢作为一个 Twins 嘅成员，一时无两，我哋阵间就播一时无两。Twins 系一时无两啊，大佬。而家落得咁样嘅田地，你都唔藉住一个机会翻生嘅，你个斗心喺边度咧？即系你个人嘅 direction 喺佢控制之内，佢系冇 direction， 佢系 be directed。 而我最恐怖一样嘢咧，我而家都仲系觉得，即系观众已经感受到嘅。阿娇仲系想做，都系因为想搵钱。 系 佢冇俾人个感觉，譬如我话我好想演戏，或者古巨基话真系，我真系好中意唱歌噶，我真系好中意演戏。 冇噶，佢冇 passion。 哎呀，我唱翻出嚟，我都系捞啦咁样。 系啊，佢都系搵钱噶咋。 边个要 拍下广告啊？佢话 边个要睇你捞啊？ 嗯， 即系你要 artist 有翻新嘅内涵。 嗯 ，Twins 成功当然系好多嘢加埋啦、嗯，当时冇样嘢 marketing 成功，但系终极都要靠自己内涵啊。 嗯， 嗰样嘢唔系话。出嚟捞人哋就会俾机会你， 冇 你要。 其实你谂下阿娇同阿 Sa 咁耐， 我举个极端嘅例子俾大家听好唔好？ 系 Drew Barrymore， 嗯 ，Drew Barrymore 咧，佢做 E.T. 之后系最红嘅 童星， 跟住佢十几岁吸毒，阵间会讲吸毒嗰单嘢啦。人哋跌咗喺度，企翻起身，再 prove 俾所有人睇，佢嘅戏系得嘅。 嗯， 佢咪一样好好地。 阿娇几时对演戏有 passion 过啫？佢几时对唱歌有 passion 过啫？佢几时中意过跳舞啫？ 我就想表达呢样嘢。 你老豆讲得啱噶，阿娇就系最中意男欢女爱噶咋。 咁但系而家你应该系个 training point， 即系你人生嘅转捩点。 佢冇啊，佢就系觉得啊冇钱啊，我要搵钱啊。佢边度佢我话阿娇系谂唔到呢啲嘢嘅，真 系。你越 系 咁，其实我觉得你越系咁，观众越唔俾机会你。 咪就系咯，但系佢。你越点讲咧？你成日要求佢咁，我话俾你听啊，萧定一，即系佢做唔到噶。 我觉得你应该，即系我觉得系咪应该有个人可以同佢讲咯？所以我真心讲嘅，其实我 Manny 真系好好朋友， 嗯， 即系我当面我真系唔可以同佢讲呢啲嘢。我希望即系如果佢听到，我唔系话佢哋唔好， 嗯， 只可能冇一个 direction， 而我觉得呢个就系唯一嘅 direction 咯。你问我系。边个都可以企翻起身嘅？如果大家觉得你系努力不懈咁向上嘅话，嗯，即系唔系靠人去保护咯？即系佢讲咗句说话，我想佢哋都认真去谂。佢话如果我想人尊重我，我就要先尊重自己。但何为尊重自己呢？尊重自己嘅意思就系做个真嘅人俾人睇。第一，第二就系喺边一方面嘅内涵。俾人觉得阿娇系有个 critical change 嘅，如果唔系乜嘢都冇用咯。 其实冇，你头先讲呢两点咧，都系冇噶。阿娇系冇一个好 drifty 嘅人嘅，你就算同 佢 闲谈啊， 我知 佢都系冇方向，佢唔知道自己讲紧咩。 我希望佢有啊嘛，你明白？ 咁呢个希望实在太难。讲真，佢呢一年冇做嘢，其实佢。都系喺度，即系所谓排下舞，我都唔知佢日日 day to day 喺度做紧咩咧，喺屋企个人根本就冇增值到，冇进步到嘅。咁你点可以喺呢个时候要求佢一个进步咧 ？Drew Barrymore 即系个好嘅例子嚟噶，其实 Sean Penn 都有咁嘅。 我话 Drew Barrymore 咧，佢点解系佢企得翻起身？因为佢本身个人系一个有灵魂嘅人咯。 我所以咪想讲呢样嘢咯， 就系其实阿娇系到而家都系冇咯， 要执翻个灵魂翻嚟咯。 但喺边度执咧？喺边度执？ 靠自己去执咯， 谂唔到啊！咁大件事都执唔到咧，就执唔到噶啦。 难咯，所以我话就系都喺孟婆桥嗰度要翻翻转头啦，系咪啊？系咪先？ 系 唔系靠申叔事件全英皇嘅人？加埋成龙大哥，加埋尔冬升出嚟啊！我撑你，撑你出嚟， 系啊，冇意思， 冇人可以 自己啊， 冇人可以撑你出嚟噶啦。而家系，所以都系靠自己撑自己出嚟噶啦。呢、這个真系，我觉得我谂， 但佢真系撑唔起。 除咗我之外，冇人会咁讲嘅说话咯。但系我真系好想讲咯，你明唔明啊？尤其我睇完，我真系感触好大。啱啱嗰晚咧，星期日晚我睇完《Fox Nixon》，你明唔明啊？跟住再翻屋企再睇《赵云犯过》，我真系晕一晕，我真系晕一晕。我嗰晚唔系讲笑，你睇人哋系点嘅，你明唔明？嗰个系真人真事嚟嘅，嗰系美国总统嚟嘅，你明唔明啊？都系要 well prepared 去做件事，做得好好，你明唔明？佢都希望自己翻生，佢做唔到，因为俾人捉到痛脚，佢都系真我性情去承认我自己嘅错误。结果而家大家都佢讲完之后，大家原谅咗李克信噶，到最后系，因为佢认咗错啦嘛，大家觉得佢真系真心认错啦嘛，系咪？之前大家唔原谅佢噶。 但系 David Frost， 喂，佢自负盈亏，佢梗系要谂啦。你睇下，叫佢一路就喺呢个温室，即系英皇嘅温室里边，一路都系唔使谂嘢嘅。公司佢讲乜就讲乜，唔讲乜就唔讲乜。 呢个已经唔系艺人嘅问题啦，我都系社会嘅问题啦。我即系我哋呢一代同下一代真系出事嘅，有啲位系。 系 呢啲就系出事位咯。 呢啲家长式教育咪出事咯。廿八岁人仲要公司家长式教育， 系咯。柏芝点解比较好咧？柏芝细佢阴公。柏芝点解比较好咧？柏芝就因为恶劣环境之下长大， 佢见得唔多。 咪觉得我喺呢度跌，我就要企起身咯。即真心讲，我觉得柏芝赢咗九成。 哦，咁梗系啦， 唔系啊，即系佢嘅事业赢翻九成， 系啊系啊，其实一复出已经出翻嚟噶啦。 佢得一个，一个好大嘅问题，佢要解决嘅就系中国原唔原谅佢，因为我哋所有电影，因为张柏芝系靠电影啦，真心讲系咪先，都系喺中国度上嘅。 嗯， 如果中国对淫照女星继续封杀嘅话咧，张柏芝继续冇嘢做。 嗯， 一定要放中国，张柏芝先有嘢做。 系 阿娇唔系谂住靠海外系嘛？真心 冇啦， 咁。咁但系个问题，起码张柏芝已经赢翻佢嘅地位翻嚟， 嗯， 但系阿娇系未咯， 冇啊，冇进步，原地踏步。 系啊，我问咗好多人啊，唔系个人偏见，我问咗好多人。 冇，你上讨论区睇都知 道。系啊，我问咗好多人，大家都觉得冇嘢咯，系咯，唔会因为咁而 加分 俾佢咯。咁已经系出事噶啦，其实 系， 因为其实 你谂下柏芝我加咗几多分？ 呢、這、一个访问系大家最聚焦噶啦，已经系，因为你系之后第一次出嚟讲嘢啊嘛。 嗯， 呢、這个访问都问唔到嘢咧，你明唔明啊？大家就觉得你唔会讲噶。 系啊，系 呢个系好窄洗嘅嘢嚟噶，系即系真系要讲到我讲咁，你明唔明啊？大家咪企喺度咯，你一齐企喺度啊？你明唔明先？当时我系中意方力申嘅，但系因为我更爱陈冠希。咁所以咧，我就为咗陈冠希咧，我就掟咗方力申。 系啊，你一系就攞个位就， 你要 我都知佢系攞我嚟玩噶啦。但系我真系好中意，即系你一系就讲到，喂，你唔好讲到好似读书咁，我嗰阵时。